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十一封的中篇小说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的第一部分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第十二夜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作家十一封1979年生于北京，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获得文学硕士学位。十一封中学时就开始创作，作品以小说为主，代表作有《红旗下的果儿》《节节最爱声光电》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等，译作有《猜火车》等。十一封是近年比较活跃的北京籍作家，作品的题材和语言风格有北京特色，有人给他贴上了新京派作家的标签，不过也未必能概括他的创作特色。世间已无陈金芳写了一个乡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。十一封戏谑地讲述陈金芳的抱负，却并没有因此糟践这个人物。他指出这个人物的可怜之处，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，这是一个很浅显的生存哲学，或许也是大众化的生存哲学，但这个社会不断变着花样提供人样的标准，陈金芳就是被社会的标准不断地推搡着止不住步，他不清楚自己该是什么样的人样，终于失去了自我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那年夏天，小提琴大师伊扎克·帕尔曼第三次来华演出，我的买办朋友毕哥囤积了一批贵宾票，打算用以贿赂附庸风雅的官员。没想到演出前两天，上面突然办了个学习班，官儿们都去受训了，他的票砸在手里，便随意抛给我一张，不听白不听。演出当天，我穿着一身体面衣服，独自乘地铁来到大会堂西路。正是一个夕阳艳丽的傍晚，一圈水系的中央，那个著名的蛋形建筑物熠熠闪光，苍穹之上飘动着鸟形或虫形的风筝。穿过遛弯的闲人拾级而上时，我身边涌动着的就是清一色的高雅人士了，个个厚薄颈子雪白，女士镶金戴银，一些老人家甚至打上了领结。检票进入大厅的过程中，我忽然有点不自在，感到有道目光一直跟着自己，若即若离，不时像蚊子似的叮一下就跑，这让我稍有些心神不宁，频频四下张望，却没在周围发现熟面孔。走到室内咖啡厅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扬手叫我，是媒体圈的几个朋友，他们凭借采访证先进来，正凑在一起喝茶讲八卦。我坐过去喝了杯苏打水，和他们敷衍了一会儿，但目光仍在鱼贯而入的观众中徘徊。瞎寻摸什么呢？这儿没你熟人。一个言语刻薄的秃子调笑道，你那些情儿都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发廊里创会呢。这帮人哈哈大笑，我也笑了。片刻演出开始， 我来到前排坐下，专心聆听，琴声一起，我就心无旁骛了。大师与一位斯里兰卡钢琴家合作，演奏了贝多芬和圣桑的奏鸣曲，然后又独奏了几段帮他真正享誉全球、获得过格莱美奖的电影音乐。压轴曲目当然是如泣如诉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一曲终了，掌声雷动，连那些装模作样的外行也被感染了。前排的观众纷纷起立，后排的像人浪一样跟进。当帕尔曼坐着电动轮椅绕台一周，举起琴弓致意时，许多人干脆喊了起来。在一片叫好声中，有一个声音格外凸显，那是个颤抖的女声，比别人高了起码一个八度，连哭腔都拖出来了，尖叫着 Bravo Bravo。 那声音就来自我的正后方，引得旁边的几个人回头张望，我也不由得扭过身去，便看见一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。那是个30上下的年轻女人，妆化得相当浓艳，耳朵上挂着闪亮亮的耳坠，围着一条色泽斑斓的卡地亚丝巾，再加上她的下巴和两腮棱角分明，乍一看让人想起凯迪拉克汽车那奢华的标志。初看之下，我并没有反应过来她是谁，直到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时，我才蓦然回过神来，这不是陈金芳吗？音乐会散场的时候，陈金芳已经在出口处等着我了。此时的她神色平复了下来，两手交叉在浅色西服套装的前襟，胳膊肘上挂着一只小号古驰坤包，显得端庄极了。虽然时隔多年不见，但他并未露出久别重逢的惊喜，只是浅笑着打量了我两眼。你也在这儿，够巧的啊。 说话间，他已经做了个请的手势，往大剧院正门外走去。我也只好挺胸抬头，尽量以配得上他的姿态跟上。出门以后，他问我去哪儿，我说过会儿我老婆来接我。他看看表，表示接他的人也还没到，刚好可以找个地方聊聊。聊聊就聊聊吧，尽管我实在不确定能跟他聊点什么。大剧院附近的茶室和咖啡馆都被刚散场的观众挤满了，我们步行了半站地铁的路程，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面找到一家云南餐厅。走路的时候，他一直没跟我说话，高跟鞋坚定地踩着地面，回声从长安街一侧的红墙反射回来。落座之后，他又重新看了看我，然后才开口：你也变样了。哈，那肯定，都十来年了，没变的那是妖精。不过你还真不显老。他抿嘴笑了，一看就挺有福气，没操过什么心。啊，还真是，我一直吃着软饭呢。别逗了。啊，你不信，那就全当我在逗吧。我略微放松下来，恢复了固有的口气，同时点上支烟。他又问我，现在还在拉琴吗？武功早废了。过去那帮熟人还有联系吗？哎，也没有了，他们看不起我，我也看不起他们。嘿，这倒像你的风格。 我什么风格？ 表面赖不唧唧的，其实骨子里傲着呢。这话说的我一机灵，类似的评价只有我老婆茉莉和几个至亲对我说过，没想到陈金芳对我也是这个印象。要知道，我自打上大学以后就再没见过他。我不禁认真地观察起这位初中同学来，而他则毫不避讳地和我对视，两条小臂横搭在桌子上，那架势简直像外交部的女发言人。很明显，陈金芳在等着我向他发问，比如问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，曾经干过什么事儿，眼下又在忙什么之类的。然而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窘迫的境遇里，如今则彻头彻尾改头换面的故人，我一贯不想给他们抒情言志的机会。倒不是嫉妒这些人终于混好了，而是因为他们热衷表达的东西实在太过重复，无非是一往昔峥嵘岁月愁的顾影自怜，外加点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，就算把自己扇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也藏不住他们眉眼间那恶狠狠的扬眉吐气。只要看看艺术人生或者致富经之类的节目，你就会发现电视里全是这些玩意儿。于是我故意说，你现在不拿烙铁烫头了吧？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哎，上学的时候啊，那可是个技术活，我记得你在很长时间里只剩一条眉毛了。 出乎我的意料，陈金芳既宽厚又爽朗地笑了。你还记得呢？现在我也想起来了，后来我只好往眼眶上贴了块纱布，骗老师说是骑自行车摔的。他的反应让我很不好意思，那种失态的挑衅更印证了我的肤浅和狭隘。而此时的陈金芳则显得比我通达得多。接下来我便不由地说出了自己原本不愿意说的话。你可真是大变样了，刚才我都不敢认你。也就是表面变了，其实还挺土的。这就是你谦虚了，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已经惊为天人了吗？我舔舔嘴唇，几乎在阿谀他了。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更加令我意外，陈金芳反而对自己避而不谈。他简短地告诉我，这两年刚回北京，正在做点艺术投资方面的事儿，然后就又把话题引回到了我身上。他问我住在哪儿，具体在什么地方上班，又感叹我把小提琴扔了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我则被弄得越来越恍惚，也越来越没法把对面这个女人和多年前的那个陈金芳对上号。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许久，普洱茶第二次蓄水的时候，陈金芳的电话响了一声。他看了看短信，我得走了，我也欠身站起来，那回头再聊。我给他留了自己的电话，而他则递给我一张头衔相当繁复的名片。我陪着他走到街上，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英菲尼迪的越野车。这两年有点钱的文化人或者有点文化的有钱人都喜欢买这种车。前不久还有一位大脸长头发的音乐人因为醉驾被抓了典型，出事儿时开的就是这一款。陈金芳走向副驾驶座的时候，已经有一个身材高挑20出头的男人下来为他打开了车门。那小伙子穿一件带网眼的紧绷 T 恤衫，遭受过变形的牛仔裤里露出两个瘦弱的膝盖，看上去倒像某个高级发廊的理发师傅。他对陈金芳颔首，压根儿就没看我，重新发动汽车之后绝尘而去，气流脚的路边的落叶旋转着纷飞起来。夜风渐凉，再下两场雨就要入秋了吧。过了十几分钟，茉莉恰好也加完班，从国贸那边来接我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她问我晚上的音乐会怎么样，我随口说还成，我又问她今天忙不忙，她说这不明摆着吗？然后车里就陷入了沉默。已经有很长时间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可说。借着立交桥上彩灯的光芒，我偷偷把陈金芳的名片拿出来看了一眼，刚才没有看清，现在才发现她的名字也变了，陈金芳已经不叫陈金芳，而叫陈雨倩了。她的变化真可谓内外兼修啊。 好了，十一峰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小说的标题其实已经揭示了主题了，世间已无陈金芳，陈金芳这个人变成了陈雨倩。小说写的就是陈金芳变成陈雨倩，然后又消失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就是时代的变迁，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投射。这种题材的选择和表现都很常见。我们明天继续欣赏这篇小说，看看十一峰在表现主题上有什么独到之处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第十二夜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新。 在古罗马帝国的亚得利亚海面上，海天一色，澄蓝透彻。年轻的西巴斯辛和他的孪生妹妹维奥拉坐船在海上漫游，突然万里晴空涌起了乌云，风暴来临了，游船触礁沉没，